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。报名热线：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

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 你有好的产品，我来卖。

们很渺小，可是却很认真，从此手跟握紧了，深爱着。心已碎。 少柔情，多少泪，往事如烟去不回。想起过去多少欢乐，如今已随流水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良辰美景去不回。剩下一片迷离梦境，梦醒是更悲哀。多情的梦，爱情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泪已流干，心已碎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